其实我哋睇翻啲考古发现啊，我哋见到咧商朝嘅司母墓顶啦，同埋咧嵌六重石象牙杯、西周嘅利轨、河砖、大鱼鼎同埋大黑鼎呢一堆嘅文物入面啊，你都会见到呢啲商周时期嘅文物度咧有一个共同嘅图案，就系咧饕餮文啦。饕餮文咧系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面咧最常见嘅纹理之一。跟住大部分情况底下咧，佢只系有一个好巨大、好夸张嘅面部嘅啫，系冇身体嘅。咁你睇上嚟咧就好凶猛啦，好庄严啦。咁就系远古嘅一种神兽嚟嘅，好有震慑力嘅一种神兽。咁点解会得个头冇身体咧？咁关于呢个饕餮呢一样嘢咧，咁传说咧系咁样讲嘅。咁话饕餮咧系一种咧非常之残暴啦、贪婪嘅野兽。咁关于饕餮呢一样嘢咧，唔知大家有冇睇嗰部电影啦？就系阿景甜啦，佢做主演嘅，好似系张艺谋导演噶。咁啊叫做《长城》啦。咁就係講點樣去打呢啲饕餮㗎喇。咁呢啲饕餮呢亦都俾人哋列為啦係呢個上古四大凶兽之一。佢呢既贪财啦，亦都贪食啦，见到乜嘢就食咩。咁喺景甜同埋张艺谋嘅呢一出电影入面啦，简直呢成隻异形咁樣嘅呢啲饕餮。咁最尾呢就因为太鍾意食嘢啦，食到成个身体呢都顶唔顺。最尾剩返个头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嗰啲商周文化入面嘅嗰啲鼎啊、嗰啲器皿度啊，點解得個頭咧冇身體咧？就是、因為咧，佢食到個身體都冇埋。咁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周咧係好講禮儀噶嘛，周禮啊嘛，係嘛？咁周鼎咧係屬於一種禮器嚟嘅，咁啊攞嚟祭祀啦，同埋殉葬用啦。咁所以咧喺禮器上面所鑄造嘅圖案咧，都係同主人嘅身份啊或者係等級咧相對應嘅。你谂下，如果同传说一样嘅话，饕餮系一种凶兽，咁嗰啲古人咧，点解要将呢一啲代表帝王啊，同埋代表神圣嘅呢啲器具上面咧，去整只咁样嘅凶兽喺度咧？咁最初咧，有人话咧，呢一样嘢就系令到世人警醒啦，唔好咁贪心啦，咁样。咁而后来咧，因为饕餮咧呢一种咁庄严嘅形象咧，就俾一啲帝王啊或者贵族啊，当成咗权力啦、地位啦同埋财富嘅象征，攞嚟咧去吓下啲子民嘅咁样。咁系咪真系咁简单咧？咁第一个部分就系点解要将呢一个嗰啲喺嗰啲鼎嗰度嗰啲纹理叫做饕餮纹咧？嗱，你要知道咧喺啲青铜器上面咧系冇人写过呢一个纹理咧叫做饕餮嘅。咁喺商周时期嘅记载入边咧，我哋亦都冇发现咧任何相关嘅说明。但系咧喺战国末期，吕不韦写嘅本《吕氏春秋》入面，咁就有一句咁样嘅话：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焉，害及其身。咁啊，吕不韦咧同我哋讲咗两个好重要嘅信息啦。咁就话咧，周鼎上边咧有手无身，即系得个头冇身嘅纹饰咧，就系饕餮嚟噶。咁第二咧就系饕餮咧，的确系一种食人嘅恶兽。咁所以咧，学术界咧就系因为吕不韦写嘅呢一句话咧，就认为嗰啲咩司母茅鼎啊，同埋其他嘅嗰啲鼎啊，上面嘅嗰个纹理咧就系叫做饕餮纹啦。咁但系你睇下吕不韦嘅时期，其实咧同周朝啊、商朝已经好远噶啦嘛。咁除咗吕不韦写过之外咧，你好难揾到其他佐证咧，话嗰个鼎上面嘅纹咧一定系饕餮纹嚟嘅，即系一定系讲紧饕餮，一定刻咗个饕餮喺度嘅。所以如果阿吕不韦搞错咗，咁我哋冚唪唥都错晒啦。咁但系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喺战国时期嘅人咧，认为饕餮咧系一种食人嘅凶兽嚟嘅，即系话咧喺商周以前同埋商周以后，呢只饕餮咧都系凶兽。但系点解喺商周时期呢只饕餮咧又会刻喺呢啲鼎度咧，又会攞嚟作为呢个权力同埋地位嘅象征咧？咁啊，真系好奇怪啦！成件事，即系如果饕餮系一种恶兽，咁周鼎上嘅嗰啲兽纹咧，好可能咧就唔系饕餮嚟嘅。咁如果周鼎上面嘅兽纹咧真系饕餮嘅话，咁饕餮最初可能咧就唔系一种凶兽，而系一种神兽，就好似嗰啲九尾狐最初咧都系好嘢嚟嘅咁样，后来又俾人妖魔化咗咁样。咁所以《吕氏春秋》入面关于饕餮食人嘅记载咧，好可能咧系阿吕不韦听嘅一啲传闻，同埋喺佢嗰个时代最流行嘅一种讲法嚟嘅啫。嗱，我哋好似呢个九尾狐咁样啦，去查根问底咧，睇下呢个饕餮本身系咩样嘅。 咁啊，张艺谋咧，2016年嘅嗰出电影咪叫《长城》嘅系嘛？咁啊，成出电影咧都系讲嗰啲饕餮咧点样食人啊，点样攻城啊。话说咧，长城以北咧嗰啲饕餮呢一种野兽咧系多到泛滥嘅。咁啊，长城入边嘅人咧就奋勇咁去抵抗呢啲饕餮啦，咁啊打走佢啦咁样。咁如果咧我哋睇翻一啲古籍关于饕餮嘅记载咧，你就会发现咧，阿张艺谋啊，佢真系好尽力咁样咧还原咗古人对呢个饕餮嘅样嘅嗰种描述。嗱，你睇翻真系一模一样啊！饕餮，兽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这个描述就是《神异经》里面对饕餮的描述。《神异经》是一本模仿《山海经》的书，所以这个描述九成都是抄《山海经》的。但是《山海经》又没有写到饕餮这件事。《山海经》在这个欧吴山上面是有一种叫做咆哮的野兽，《山海经》对它的描述就是：其状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咆哮，是食人。大佬，简直系同《神异经》入边讲嘅饕餮一模一样。即系尤其系话只眼喺格拉底度，大佬边只野兽只眼会喺格拉底啊？冇理由两只野兽咁啱只眼都喺格拉底噶系嘛？所以咧，饕餮佢嘅最初个名咧就叫做咆哮。嗱，我哋睇翻咧呢一本咁样嘅《神异经》啦，呢本《神异经》咧其实啊，是一本古代的神话志怪小说来的，就是由这个东方朔所写的。这个东方朔就是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文学家。你首先看回《山海经》就是一本远古的书来的。东方朔的这本《神异经》无论在它的内容和它的神兽都简直就是照抄这个《山海经》。例如它又分什么东方经啊、东南方经啊、南方经啊、西南方经、西方经、西北方经、北方经、东北方经、中方经，摆到明就是抄《山海经》。在这个东方朔写这本《野》之前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人，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郭璞。郭璞就是第一个很认真地去注译这本《山海经》的人。在左传那里就有人说那些很贪婪的人，吃东西吃到连个身都没有的人，那些怪兽就叫做饕餮。然后呢，郭璞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左传里面的这句话，因为跟他翻译这个《山海经》里面的咆哮这种野兽差不多，都是这么贪婪，都是这么喜欢吃东西。所以呢，他就说其实这只咆哮呢就是左传入面所讲的饕餮啦。好啦，好啦，这个郭璞呢，他是两晋时期的人来的。而在他之前呢，还有一条友，就是西汉的东方朔。他写神异经的时候比郭璞要早的嘛，但是他都搞错了，直接用他自己的理解将这咆哮改成是饕餮。其实呢，本来左传所讲的那种饕餮呢，只是得个头啊，冇身体嘅。咁而咆哮呢，是有身体嘅，是有隻眼喺格拉底嘅，是个羊咁样嘅身㗎嘛。咁就係因为东方朔呢，喺佢本神异经度呢直接话嗰隻咆哮呢係饕餮，话其实呢就係左传入面所讲嘅饕餮。咁所以后来郭璞呢就照搬咗呢个概念啦。咁自此呢，呢个饕餮呢就有咗个身体啦，就唔止係得个头啦。咁但係呢，喺周朝同埋商朝嘅时期呢，嗰啲饕餮呢係得个头㗎，真係唔会有身嘅。只不过係东方朔同埋郭璞呢两个人呢，将古代嘅呢个饕餮，即係得个头嘅饕餮，同埋喺山海经入面嘅咆哮两样嘢呢捞埋咗一齐嚟讲。咁先形成咗我哋依家所理解嘅有身体嘅嗰种饕餮。即係所以商朝周朝嘅饕餮，同埋喺汉朝之后，即係或者係呢个周朝后期到秦朝甚至西汉理解嘅饕餮呢，已经係两种嘢嚟㗎啦。因为呢，你諗下山海经本来就係一本远古上古嘅神书嚟㗎嘛。如果呢一隻饕餮真係叫咆哮嘅话，咁佢做乜鬼唔喺个山海经度直接叫佢饕餮啫，而要叫佢咆哮啫。即係其实呢，饕餮同埋咆哮呢本来就唔应该係同一样嘢嚟嘅，係后面啲人搞错咗，以为佢係同一样嘢。咁后来仲要大家都忘记咗咆哮呢样嘢，直接呢攞咗咆哮嘅形象呢当成咗係饕餮。咁后来呢，你睇返 国卜佢嘅注释入边咧，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呢一句话咧，唔系嚟自左传嘅，而系出自咧吕不韦嘅《吕氏春秋》嘅。嗱，咁啊大件事啦。首先咧，我哋搞清楚啲时间概念先。《山海经》咧系本远古奇书，比夏商周仲要早，系咪？好啦，咁周朝末期咧，咁啊系战国啊嘛，系嘛？咁战国咧就有啊吕不韦啦。咁啊，吕不韦咧就喺佢本《吕氏春秋》度写咧，话饕餮咧系一种食人嘅凶兽，冇错啊，啱嘅，因为咧周朝嘅人都觉得系一种凶兽嚟嘅。好啦，咁第二个人咧就系东方朔啦，东方朔咧系西汉嘅人，咁西汉你知道啦，即系秦朝灭咗之后，咁就先到西汉噶嘛，咁啊东方朔咧就抄呢个《山海经》，咁就整咗本《神异经》出嚟，咁然之后咧就将《山海经》入边嘅咆哮改咗个名。跟住咧就用咗饕餮呢个名字。好啦，去到两晋时期，两晋时期即系几时啊？即系汉朝灭完之后变咗三国啦，三国之后俾阿司马懿搞掂咗，变成晋朝嘅时候啦，已经过咗好鬼死耐啦。咁啊，国卜咧就走去注释嗰本远古奇书《山海经》，咁然之后咧又参考咗喺西汉时期嘅东方朔写嘅嗰本《神异记》，再捞埋左传嘅一啲概念，直接咧将呢个咆哮咧叫成饕餮，而阿国卜咧。在他的注释入面呢，他所讲的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其实呢不是出自左传，是出自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那有什么区别？很大区别。我们首先看看左传是怎样描述饕餮的。那你要知道左传是几时的呢？左传是春秋时期的。春秋时期即是在吕不韦之前，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名字叫做春秋左氏传嘛，去到汉朝才改名叫做左传嘛。那是由左丘明写的，叫做左氏春秋。那所以左传呢，佢嘅講法應該咧係最貼近歷史嘅，係咪？因為吕不韦都係喺佢後邊嘅啫嘛，所以喺《左传》入面揾到關於饕餮嘅記載咧，就係真正嘅最遠古嘅記載啦，其他你都揾唔到啦。所以佢亦都係饕餮嘅最初嘅形象。最衰就係阿國卜咧，佢抄咗阿吕不韦嘅注釋，而唔係抄《左传》嘅注釋，所以後邊就大家都搞錯曬。佢話咧呢個喺皇帝時期有一個叫做晋云氏嘅氏族。咁入面呢就出咗一个不才子啦。不才子呢即係话呢又贪食啦，又冇道德啦，成个天下嘅人呢都好憎佢嘅。咁成日呢都将佢同三凶相比。咁之后呢仲帮佢起咗个恶名叫做饕餮。咁呢度嘅三凶分别系呢帝鸿世家嘅不才子混沌，少高世家嘅不才子穷奇，专诸世家嘅不才子屠厄。咁而加埋呢这个晋云氏的不才子呢，饕餮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凶兽了。所以最初的所谓的饕餮呢，其实不是说真的指一种野兽，而是比呢一些氏族里面的败家仔的一个恶名来的。即是如果你败家，你叫混沌啦，你败家你叫穷奇啦，你败家你叫屠厄啦，你败家你叫饕餮啦。所以呢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即係所以，我哋依家所講嘅饕餮咧，根本就唔係一隻神獸嚟嘅，亦都唔係一隻好壞嘅怪獸嚟嘅。咁我哋點解會覺得饕餮係一隻妖獸啊咁兇猛嘅怪獸咧？就係因為吕不韦寫嘅《吕氏春秋》，從佢開始咧，佢就將呢啲饕餮咧變成咗一隻野獸啦。咁既然饕餮唔係野獸，咁究竟喺呢個司母茂鼎上邊嘅嗰啲紋飾嗰隻嘢係咩嚟嘅咧？唔通係另外嘅一種神獸？因为就系得吕不韦话个顶上边嗰啲嘢系饕餮啫，其实系冇人话嗰个纹理就系饕餮嚟噶嘛。咁你谂下，古代嘅人都话呢啲系败家仔，有乜理由会将个败家仔嘅纹理放喺个顶度啫？系啊，吕不韦搞错咗，佢以为嗰啲神兽咧真系兽嚟嘅，真系神兽嚟嘅。咁啊，证明吕不韦咧就唔睇左传嘅。吕不韦以为嗰啲饕餮真系一只远古凶兽，真系一只神兽，但事实上唔系啊嘛。佢系讲败家仔嘅啫嘛，睇翻夏商周所有嘅记载，都冇人讲过嗰啲顶上面嘅嗰啲纹理系乜嘢，只系得阿吕不韦自己话嗰个纹理就系饕餮。咁喺1936年，咁啊喺呢个老和山一带嘅考古嘅时候咧，咁啊揾到一啲远古嘅器皿，咁咧呢个司恩庚咧就喺1936年嘅12月到1937年嘅3月。咁就喺梁柱一带咧，去做咗三次嘅挖掘，咁就揾到好多呢个古文明嘅呢个遗址啦。咁就揾到咧距今5300年至到4000年嘅呢个梁柱文化遗址，而呢个梁柱文化遗址咧，亦都被列为咧世界文化遗产。 咁但系司恩庚咧喺1938年咧，咁就患咗呢个猩红热啦，跟住就离开咗。 当时咧佢先28岁嘅啫。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良渚文化嘅考古工作咧先至有进一步嘅进展。咁喺当时咧，江苏咧就掘咗大量嘅呢个良渚文明嘅嗰啲墓啦，出土咗好多玉器。咁其中咧发亮咗大量嘅玉琮。咁玉琮咧就系、是、一啲八角形嘅玉器嚟嘅，即系可以好大嚿嘅。咁亦都喺呢个良渚文化入面啦，工艺最精湛同埋最大嘅玉器。咁一般咧系攞嚟敬天嘅嗰啲容器或者仪器嚟嘅。咁良渚遗迹入面嘅嗰啲玉琮咧，咁个造型就系、是、内圆外方啦，咁系呈呢个桶形嘅。咁呢啲玉琮嘅表面咧，都雕咗有呢个兽面纹。咁其中有一部分嘅纹理咧，就系、是、呢个人兽合一嘅形式。咁而其中一件咧，1986年喺反山12号墓咧出土嘅玉琮咧，咁有6.5千克咁重。咁而喺中间嘅树槽上面咧，系有挑花嘅。咁嗰个挑花咧，系良渚文化入面嘅一个好典型嘅图案。咁呢个图案咧，就同下商周嘅时候揾到嘅嗰、那个司母卯鼎啊，同埋其他嘅一啲夏商周时期嘅文器入面咧，好相似。即系就系我哋开始所讲嘅所谓嘅饕餮纹啦。咁到底呢个图案代表咩咧？咁后来咧呢个图案咧就被称为咧良渚神徽。咁呢个良渚神徽入面咧，咁就上边部分咧就系一个所谓嘅神明啦，下边咧就系神明落嚟嘅坐住嗰只神兽。咁而只神兽突出嘅嗰两盏灯啊，嗰两只眼啦，好大嘅眼啦，同埋好夸张嘅面部咧，就同我哋认识嘅司母卯鼎底下嘅嗰啲饕餮纹咧，十分之相似，即系基本上都系嗰种好有威严嘅感觉啦。咁除咗良渚文化啦，喺其他嘅一啲史前文化面咧，亦都有类似嘅一啲图案。所以呢个良渚文化同埋啲商周文化同埋其他嘅啲史前文明所见到嘅呢一啲图案咧，会唔会有相同嘅源头或者系类似嘅源头咧？即系你话相比起，你话嗰个司母卯鼎下边嘅嗰啲图案系只饕餮，话嗰个系饕餮纹，你不如咧相信佢可能系良渚文化，又或者系其他史前文明，可能咧同呢啲所谓嘅饕餮纹咧，可能系嚟自同样嘅，但我哋依家仲未知道嘅源头，但系几乎可以肯定就系咧，嗰个纹入边嘅嗰只神兽咧，一定就唔系饕餮。OK， 今集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系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